道之行，敬请关注。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表现普通人笑中带泪的生活，一直是导演杨亚洲的追求。在流行歌坛，向来也有很多歌曲表现普通人的生活。今天就请你跟随我，一同去寻找这些普通人。 老郑开车去东北，撞了肇事司机耍流氓。多亏一个东北人送到医院缝五针，好了。老张请他吃顿饭，喝得少了他不敢。他说都是东北人，俺们那个特产高丽参，俺们那个猪肉炖粉条，俺们那个都是活雷锋，俺们那个没有这种人，撞了车了哪能不救人？俺们那个山上有只猫。不是东北人， 不是东北人。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，是歌手雪村于1995年创作的一首歌曲，之后被定作为 Flash 动画广为传播。这首内容逗趣活泼的歌曲成为雪村的成名作，也成为之后雪村音乐评书的开端之作。生活中除了要有一颗像歌曲中唱到的古道热肠，还要有一双雪亮的眼睛拨开层层的迷雾。接下来这首《雾里看花》就是当年315晚会上的一首作品，如今听起来仍然很有现实意义。 生活需要勇气，面对爱情更需要果敢的勇气。2001年，陈琳凭借《爱就爱了》这张专辑拿遍了各大奖项，无限风光。她的歌声穿透了大街小巷，同名主题歌《爱就爱了》也从此成为独立女性的代名词。 别再心酸代价，爱了就爱了，若失去感觉，算了就算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做了就做了，结果别去管它，爱了就爱了，别再自我惩罚，做了就做 中有很多时候会让人发出感慨，歌曲《你说我容易吗》就以最直接最实在的表达方式唱出了许多人都曾有过的感受。你说我容易吗？说这句话的人也许是个坚强的男人，也许是个辛苦却得不到理解的女人，总之他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。 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你听着。念书的时光一去不回，长大的日子简直太可悲，总有那么多事情谁来顶罪，门里门外我一个人背。你说我容易吗？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硬挺着。你说我这样算了，要不就别来，来了就不能回，谁让我一不小心到了现在，一遍遍念着阿弥陀佛，千万别再出意外。你说我容易吗？还这么气我呀？谁不知道我在背后骂我？你说我容易吗？我和你一样啊，难兄难弟啊，我们喝酒。上辈子欠你的我都快累死了，还要硬挺着。你说我容易吗？我和你一样啊，难兄难弟啊，我们喝酒吧，就这样算了。一叫我醒来，今天还要出差，反正好也不好，坏也不能坏，一段段往事反复重来，心不成门不开。 1998年，为了鼓励下岗工人重新树立信心，鼓起勇气再就业，中央电视台拍摄了一则公益广告《从头再来》。同名主题歌《从头再来》用感人的歌词、激昂的旋律，再加上刘欢的深情演绎，成就了一首经典的歌曲。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终又走进 来自花儿乐队的《穷开心》是一首娱乐歌曲，倒不如说是一首励志歌曲更贴切。在听完开怀一笑之余，歌词里的大道理也是值得去深深玩味。在人的一生中，随时都有可能遇到失败，当遇到挫折艰难，只有开开心心的去面对，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好了，这里是记忆的唱片，为你送上这首《穷开心》。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是谁家那小谁，身强赛过火力灰，毛俊赛过猛张飞，干战发型亮又黑，是走单闯过北，气质出众又拔萃，长江黄河喝过水，河边炮地雷经过嘴，喝醉很陶醉，是满脸千人吹，你是西人骂过梅，还是东山见过鬼，这人生苦短累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为了不哭大声笑，为了不烦大声呸，小小的人儿啊，风水起呀，天天就爱穷开心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假不正经吧，